1833。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100.6 FM 100.6 京津冀之声。一本书，一段情，一个声音，一种印象。 FM 100.6京津冀之声，每天13:30、19:00，广播书场。 揭秘中国隐蔽战线的深层内幕，讲述无名英雄的潜伏传奇。中国秘密战正在播出。 汉训班的学员大多是平凉、榆林等几个中学的学生，培训后便很容易以进步青年的身份投考延安的学校，而后通过组织分配进入中共组织。戴笠十分器重这个汉训班，1940年的秋天专程的从重庆赶到汉中为汉训班训话。戴笠鼓励说，汉训班的学员都是特殊人才，都要做出特殊的贡献，将来要出国家的财政部长、交通部长、内政部长和外交部长。戴笠交给汉训班学员的任务，要从共产党员手中拉回群众，从日本人手中拉回汉奸。戴笠要求汉训班的学员都要做无名英雄，都是政党的灵魂、领袖的耳目，要信仰领袖到迷信，要服从领袖到盲从，都要做蒋委员长的忠诚卫士，一不要父母，二不要妻室子女，天天都要记住一个人，那就是蒋委员长，为蒋委员长而生，为蒋委员长而死，生得惊天动地，死得英勇壮烈。精神动员之余，戴笠方面还有钱财的奖励，程木仪200元，其他每人20元至50元不等。这号称死谏训练班的汉训班堪称军统的天之骄子。1941年的时候，程木仪领导的特工队伍已经渗透到中共领导的陕甘宁边区、晋察冀边区、晋冀鲁豫边区以及豫皖苏边区、粤豫皖边区、冀鲁边区、鲁苏边区以及江西和浙江的根据地。戴笠指示将这个颇有成效的特别侦察组扩编为西北特别侦察站，其下设有延安、环县、府谷、韩城、长治、宜川、五台、新乡、黄川、蒙城四县，吉密、定陶、平阳、丽水、孝丰、盐城、丽水、赣北18个特侦组，以及一个设在浙江的东南分站，主要任务就是打入要害，长期埋伏。如何打入匪区一直是军统的难题，现在的汉训班取得成功，戴笠十分重视。军统会议上，程木仪刚要表功，戴笠就立即制止了，不要在会上讲。等到会下，戴笠亲自布置程木仪延安组要在1-2年之内做出轰轰烈烈的成绩。戴笠的重用鼓舞了程木仪，程木仪决心针对延安的中共中央做出名堂。可是汉中训练班的学员进入边区后就分散在了不同的地方，与西北特侦站失去联系，很难的发挥集团作用。程木仪在西安专门召集会议，设法与延安的潜伏人员挂钩拉线。程木仪决定派遣赵秀为延安的总联络员，齐希贤、李昌盛、王继武分别担任第一、第二、第三小组的联络员，联络延安的各单位、各机关的潜伏人员。派遣朱增福到榆林，利用当地国民党驻军的关系，以22军大车队为掩护，往来于榆林和西安之间，借机路过延安。派遣张林清打入洛川与延安之间的联络，派遣冯小泉在延安、韩自忠在清涧，以开店为掩护，设立秘密的联络点。会后，程木仪拿出了精心保管的所有海底，让联络员们熟悉潜伏人员的各自情况。四个联络员虽然是教官，却以前不知道汉训班有这么多的人打入了延安，见了这些海底也是吃了一惊呢。 1941年的十月间，陕甘宁边区政府召开了各县教育的科长会议，吴南山在路上却碰到了一个熟人，汉中特训班的同学齐三义。陇东保安科认为齐三义此行可能会有重要任务，当前不宜打草惊蛇，决心由吴南山对齐三义进行内线侦查，涂占奎进行外线侦控，查清此人此行的特务任务。可是20多天过去了，齐三义方面没有新的动作，只是反复地催问吴南山什么时候能搞到去延安的手续，声称再迟就要误事了。齐三义急于去延安联络，表明延安方面有着大批的潜伏特务。陇东保安科立即上报了边保保安处，边保保卫部长布鲁赶到了陇东，会同陇东分处进行破案。突击审讯，齐三义交代军统西北特侦站要把分散在延安各单位的潜伏人员联合起来搞行动，因为齐三义当过爆破员，熟悉各期学员，所以被派来当了联络员，同时还派赵秀去延安方面任总联络员。布鲁敏锐地想到，这家伙在汉训班号称爆破大王，去延安有可能是搞破坏行动的。陇东的案情惊动了延安，以往国民党特务机关在延安的活动大多倚仗公开的政府身份，这就便于监控，尚未形成大的问题。这次发现的军统特务案件是全然不同的，这些特务都是秘密打入的，边保方面很难掌握其动向，这些特务又多为当地人，便于掩护身份，这些特务又是成批的潜伏，完全可能形成大规模的组织。现在又来了一个爆破大王，这就不能不怀疑国民党要在延安搞大破坏了。周兴立即布置边保科长柯一礼汇总了相关线索。此前边保在绥德青年干部学校发现了一批嫌疑分子，其中有陶华、郭继武、李丰碧、杨志长、杨成章、李峰等六人，一时搞不清确实身份，就将其分散安排。杨志长、杨成章到米脂后去了一趟国民党86师，回来就有了经费，而且与县政府的复兴社分子有着联系。李丰碧和李峰分配到瓦窑铺，没有发现问题，又到了延安。李丰碧还进了保安处。陶华、郭继武在固林富县没有发现问题，陶华还被发展为保卫工作网的网员。1940年发现了陈明的被子中有国民党秘密通信的海底，陈明说是国民党党部人员，也就忽略了，致使陈明后来又混入了陇东专属。1941年关中分区还发现了线索，朱浪洲报告冯平波等人是特务，冯平波又供认了朱浪洲、金光等人是汉训班毕业，但当时的重视程度不够，都没有深加追究。总而言之，此案发作之前，边保对于国民党特务的秘密活动还是估计不足的。吴南山的主动交代、齐三义的被捕，显现了汉训班潜伏规模和活动企图，这就不得不引起高度的重视了。边保处长周兴指派保卫部长布鲁、副部长王凡和李启明等人全力的组织破案，又亲自到枣园向中央社会部汇报。中社部领导十分重视这个案子，部长康生认为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案子，国民党使用共产党的叛徒很成功，任卓宜第一次被捕表现良好，枪毙时没能打死，逃出来又干革命，可是第二次被捕就被敌人说服叛变，一直做到了国民党的中央宣传部长。现在我们也要争取使得国民党的特务为我所用。这段时间中社部正在大力的部署反国特工作，陇东发现了国特案件并不孤立。1941年的1月，国民党在江西公然围剿共产党领导的新四军，掀起了第二次的反共高潮，国民党的特务活动也是随之升级的，其他根据地也报来了国民党加紧特务活动的情况。中社部获得了国民党中统开展高级情报突击竞赛的情报，认为值得全党严重注意和高度警惕。中社部还明确了政策，对内奸分子的处理，其执迷不悟者实行坚决的镇压，对动摇被骗分子实行一打一拉，鼓励其回心向善，对痛改前非而愿为我方积极服务者 得迅速的秘密说服并争取，借机深入突击者应加紧教育，促使其警惕。已被敌人说服成功者应尽最后的努力劝其悔悟，被敌方秘密逮捕释放者应注意调查监视，酌情处理。边宝报来的案件不仅在陇东地区发现了成批特务，而且在延安还有更多的线索呢。中社部二室负责保卫工作，主任汪金祥和治安科长陈龙积极指导破案，还抽调了西北公学老三班的叶运高、王俊来协助边保工作。这个老三班是中社部常年在西北公学培训情报保卫干部的训练班，中社部和边保的许多干部都经过这里的培训。叶运高是江西红军，入学前是边保三科审讯科的科长。王俊1937年在冀中参加便衣队，曾任冀中大众报的主编，被保送到延安学习，在抗大保卫委员会学习，又被中社部抽调到西北公学培训。此时布鲁已经带领齐三义识破并逮捕了六七个特务，叶运高和王俊对已经发现的人员再次进行审讯，重新的梳理一遍，认为这个案件还有很大余地。汉训班培训了好几期，肯定不止这几个人。周兴、布鲁与叶运高、王俊又到中社部汇报，康生、李克农对侦破案件做了指示。李克农认为此案很有发展，是个大案。汉训班的培训课程不只有情报，还有破坏内容，有爆破、暗杀、下毒、游击、照相、跟踪、密写等等，如果不能及时破获，对根据地的危害是很大的。李克农提出了三条策略，第一点是重证据不重口供，不要使用肉刑，这个问题掌握不住，不实之词会给自己带来麻烦，还会冤枉了好人。第二是侦查审讯都要斗智攻心，要利于思想教育，有些国民党特务其实也是受害者，本是积极抗战的热血青年，误投敌营，并非真实的反动分子，经过教育大部分可以转化回来。第三是侦查和审讯相结合，内线外线和反用相结合，互相配合，互相促进，不要各管一段。李克农强调，目前发现的蛛丝马迹要紧紧地抓住，不能放松，一定要穷追到底，一网打尽，坚决地不留后患。有了上级的指示，破案人员感到心里有了底，延安的保卫干部与军统特务直接斗智的机会还是不多，如何化敌为我服务又是个敏感的政策问题，现在领导说的既原则又得体，大家就可以大胆地工作了。 揭秘中国隐蔽战线的深层内幕，讲述无名英雄的潜伏传奇，中国秘密战正在播出。 汉训班案件被延安列为了要案，因为是国民党军统局戴笠系统的特务，因而被简称为戴案。侦破戴案有个有利的条件，就是齐三义这个内线，通过此人来识别特务相当便捷。布鲁亲自带着齐三义工作，反复地交代政策，齐三义见到共产党的高级保卫机关如此信任自己，工作也是挺卖力的。布鲁把齐三义安排在新市场附近的皖小工作，这里是延安的热闹地方，各色人等都少不了在此处的亮相。齐三义成天的逛市场，迎面碰上了汉训班的刘一清。刘一清告诉齐三义，马明、赵炳莲等人都已经从抗大毕业，调到了385旅工作。临近春节，齐三义在新市场的天生横锅贴店发现一个账房先生，正是另外的一个联络员杨超。两个联络员会同研究，杨超手中的特务就报到了齐三义这里，又发现打入行政学院的陶金忠、陶启华，打入贸易局的杨志长和打入银行金库的刘嘉玲。不久，另外的一个联络员李春茂也露面了。李春茂在延安先上抗大，同学中还有汉训班的马明、张炳军、赵西湖和刘一平等人。大家闲聊起来，各自的心情都是复杂的。马明常常沉默思考，潜伏延安几个月了， 汉训班里说的那些青面獠牙的共产党人一个也没见到。刘一平忍不住的落泪，自己本来在宝鸡好好的当警察，现在当特务也丢了每月50元的薪水，谁来赡养老母亲呢？赵西湖气愤地说，汉训班说共产党是汉奸，其实共产党和八路军才是货真价实的抗日呢。有人还赋诗一首，英雄气势冲霄汉，斗胆赤心到延安，方巾使之至北齐，画虎不成反类犬，爬欲高兮跌欲响，悔后问心何谓乎。李春茂决心脱离特务组织，可也不敢向共产党投诚，于是决定再也不搞政治，一辈子的隐姓埋名做医生。齐三义与李春茂来往，又发现了王兴文在鲁迅艺术学院的美术系，张志刚在安塞兵工厂。那个陇东时期突击的陈明到延安方面也与李春茂进行了联系。在陇东被吴南山认出的李丰弼回到延安后，也被边保说服自首，供出了绥德的杨成章。至此，西北特侦站派出的三个联络员齐三义、杨超和李春茂都纳入了边保的监控视线。通过这三个人，又掌握了一批的潜伏特务。侦破的下一步进入搜集证据的阶段，齐三义利用延安组副组长的身份向各潜伏特务要文字报告，李春茂交来两份，刘一清交来两份，张志刚也交来一份，杨超就是不写，似乎对齐三义有所质疑了。不久，朱国才途经延安，交给杨超一封手令，转李春茂、齐三义传阅，于是这些文字材料都成了边保手中的确凿证据。边保打算直接接触和了解这些人，李启明布置了齐三义以打麻将的名义安排自己同李春茂、张炳军会面。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边保认为李春茂这个人也是可以争取的。李春茂被叫到了总政锄奸部，面对侦查专家钱义民，不得不交代自己是国民党的军统特务，没有想到却受到了优厚的待遇。欧阳毅部长还请李春茂到家中吃饭，锄奸部将李春茂安排在军委卫生部的秘书室工作，继续的配合边保破案。程木仪派到延安的三个联络员齐三义和李春茂两个已经投诚反正，还剩一个杨超。此人思想反动，保安处决定暂时不许突击，而是利用他的关系继续的发现其他的潜伏特务。杨超也是狡猾的，声称回西安请示工作，却一去不复返了。三个联络员中争取了两个，跑了一个，只剩总联络员赵秀还没有露面。边保和李启明非常着急，抓不到这条大鱼就不能收网。1942年的五一劳动节，延安各界在南关大操场举行了庆祝大会，参加大会服务的李春茂突然看到了赵秀。这赵秀身穿蓝色毛呢制服，手提文明棍，随同一批国民党驻延安的机关人员步入了会场。原来赵秀从西安先到榆林，通过邓宝山的关系在延安谋得了防空监视哨的哨长职务。至此，军统西北特侦站派往延安的所有联络员都落入了边保的网中，而且还成功争取了齐三义、李春茂和王兴文三人反正，边保又决心地争取这个总联络员。如何攻下这最后的堡垒，又要防止事情败露？布鲁精心设计，画出一条曲折的途径，秘密逮捕齐三义、李春茂和王兴文，不止王兴文去说服李春茂自首，再以王兴文和李春茂两人去说服齐三义自首。这次的说服没有成功，人家齐三义可还是军统的坚定分子呢。第三步，又派王兴文和李春茂两人去说服赵秀自首，赵秀拒绝，就将其带到保安处，由布鲁、李启明审讯突击。政策攻心之下，赵秀承认了自己是总联络员的身份，表示愿意洗心革面，为共产党工作。此后再由王兴文、李春茂两人去说服齐三义，而这时齐三义才表示同意。这个顺序恰恰是反的，原本是齐三义最先自首，而后依次才是王兴文、李春茂、赵秀，反过来做的目的是为了掩护最可靠的齐三义。